起来，我带你玩个下一代，我肯定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平台。 6月8号晚的北上频道啊，今晚呢就除了杰斯在这里就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游卿呢来了嘛。 有几量 咁啊围住我围住个拨的牛啦。 鸭都鸭不出 个。同埋呢个今日作古仔的啊唔係今日咩啊 今日 讲古仔嘅姚坚喺度啦， 喂，喺北上叫蓝丝噶， 唔系你喺北，你喺 record 先咧，其实咧，你有嗱有我哋有几个有足球节目，我哋有好多啦，有三几个啦，其实而家讲内地嘅节目咧，严格上我哋都有三几个， 系啊，我个算系啦，其实 系啊，都系啊，咁我哋三个夹埋都。唔係小嘢㗎大佬。 唔係小嘢㗎。 唔係小嘢㗎。即係。 你學唔到啊。 你唔好以為喐下可以下搞個新嘅網台可以求求其其搵條友上個大陸就可以做做呢啲咁國內節目啊。 你唔係咁求。 你有啲特質㗎打咗做嘅節目。 你唔係求其搵個國內記者採訪下國內新聞你又可以做到 嘅。係呀大佬。嗱你譬如話你即係你身體入面有抗體啦。咁你又要識識踎啊識吐痰啊。 排隊啊。 識敬煙啊識劈酒啊。哇是不是 先年冷啊 是啊大佬呢啲人唔係话你就識搭把红磡火车咁啊上去大陆一日游返落嚟咁啊 先 可以做到啊。咁啊我哋今日三个又三位一睇啦咁有啲咩讲其实讲下喂讲下其实呢个礼拜喺大陆先啦。嗱我喺大陆嘅生活今个礼拜呢其实有三件大事。唔係俾我講先啦我即係我嘅生活可能同唔同你。我三件大事就係、是、第一就係朝头早睇 NBA。季后赛，跟然之后夜晚咧就睇呢个法网公开赛，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咧就系咧就不停咁样好多特备节目个电视我讲紧、就系呢、这个杂种皇帝出巡 ，OK， 去旅游急不及待，咁其实佢好有中国合伙人 feel 嘅，即系都系。即係呢幾十年我哋冇乜變過，我哋都係大佬一做得登基做咗皇帝，急不及待，梗係喂非官方都要走去美國，大佬揾做翻少少認受先得噶嘛，係咪先？所以即係呢啲嘢其實睇你觀點與角度。如果譬如話，唔係你話譬如話第二個人做咧，咁啲網撚又嘈噶啦，又話你微微啊。又话你外国势力啊， 唔系佢要探亲添嘅， 系咪啊？ 习总是要探亲， 佢有亲人喺美国， 有佢有少亲喺美国噶， 唔喺澳洲加拿大咩？ 都有 的，系OK 吓，咁啊见到呢、這个其实呢个零礼拜噶啦，唔系一日半日嘅事，譬如话咁啊，佢去咗拉丁啊，非洲有好似有去系嘛？好似非洲好似有去系嘛？吓咁然之后， 唔系佢系点啊？李克强去啲 啊，李克强就去 后嗰啲， 系啦， 系啦，佢啊自己去啲发达国家， 系啦，两兄弟，总之哇！一坐正，咪你咁多嘢，大佬整翻个啊名义上外访，其实实旅游啦，屌大佬，梗系要出去松一松啊嘛，松一松啲筋骨啊。我记得好似非洲有去咯， 有 系啊，咁啊非洲其实讲开咧，系另外一炒少少啊，系另外一单今个礼拜中国都几令人注目嘅一单新闻发生喺加纳啦。咁加纳嗰度就今日咧就中国政府就搞掂咗个加纳政府啦，就话咧。加入政府就應承啦，我唔會拉，咁然之後咧就而家咧就安排緊咧就去翻個樹林嗰度啊，揾翻曬嗰啲人出嚟，咪人匿曬山嘅好死又好，全部匿曬個樹林度啊，唔揾出嚟，咁啊呢個都係呢、這個其實咧唔好又以為加納嘅嘢唔關我哋事啦，其實咧近年咧如果你去旅行啊，所有嘢都係啦，我哋都係可唔可以叫做身受其害咧？即係譬如自己小心啲啦，譬如話。嗱，譬如舉例去歐洲咁解，歐洲咧其實近年咧，譬如特別啲大城市啊，米蘭啊、巴塞隆拿啊、係馬德里啊，跟住之後譬如倫敦啊、巴黎啊呢啲咁嘅地方咧，你一定要小心啊，因為 你唔会你唔系好多机会可以显现到你香港人嗰个身份啦。咁、你嘅杀人老笠嗰啲嘢咧，你系猎物嚟嘅，即系喺呢啲事情上边。咁今时今日咧，即系好多因为欧洲经济唔好啊。譬如你伦敦演系啊，去伦敦嘅朋友即系出少啲夜街，因为譬如夜晚老笠咧就专揾唔系亚洲人噶啦，依家认住你系中国人嚟老笠。咁所以呢啲要小心。咁啊，非洲亦都系啦，因为大佬即系譬如话。今次發生嗰單嘢就係同個煤礦有關啦，咁、其實又係 金礦， 唔係金礦係嘛 ？OK 嚇，咁我其實咧就今時今日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 OK 中國去所謂名義上去幫助啲非洲嘅國家，但係 原來， 但係其實都好似殖民咁嘅啫。咁、你又唔係淨係去投資、你投資咗之後咧，哇，仲有好多啲廣西啊、湖南同胞啊，空蜂擁咁樣走去，咁啊攞曬人哋啲。啲job opportunity， 咁所以多少會有啲妒忌㗎嘛大佬，咁有咩事出氣咁咪搵你啲友嚟出氣囉。 我哋閉國啲人咁講㗎嘛，我哋閉國啲人刻苦勤儉。咁你非洲呢啲咁嘅， 你唔夠撈，懶， 低野蠻民族， 係啦， 又懶，係咪先？ 係 咯，梗係唔夠撈啦，唔關我哋事㗎，講真，係啲外國人太弱，你明唔明白？呢啲非洲人太唔文明，你明白啦？佢先至會妒忌我哋咁樣勤力嘅。 我哋而家去幫佢， 係 啦，天朝大國， 我哋建設社會，幫你。你睇唔過眼，話聲你聽，冇辦法嘅。 係啊， 阿牛好似成件事唔係咁嘅喎。 幾難 嘅，姚尖嘅。 佢好似係 角度咧， 佢哋係成萬喺嗰個山頭啊， 好多人啊， 成萬個大陸人喎，全部飛埋入境落去。佢唔係建設加納，佢掘加納特 佢係去全部係非法點啊叫係咪移民啊？即係總係非法勞工嚟㗎， 非法入境， 非法入境嘅大佬， 掘金嘅喎。 係啊，咁 佢唔係起廠搞嘢嘅喎。 係啊，唔係兩樣都有。不而家加納嗰單就係好似係 Eugene 咁講嘅。 我係講緊中國人勤奮，你係同我講緊呢個咩非法移民？ 哦，即係你話你話加納啲人成地都係金唔識執，而家係中國人去執。 中國人咪做咯，喂，大佬唔關事噶，話聲你聽，即係嗰啲非洲土著，大佬佢點會做嘢啫？成日屌你咁樣唔得噶嘛，大佬，喂，你既然你擺喺度浪費， 食飽就做嘢，做愛係咪？ 你浪費 生仔， 喂， 我哋中國人係咪先？刻苦勤， 我哋開採資源，係 啦，我哋幫你哋開採，話聲俾嗱呢度有金汁嘅，喂，大佬，你哋呢啲咁嘅非洲土著。唔文明嘅人， 唔系阿牛， 大佬有金执都执输过人啦，大佬。 阿牛首先第一样嘢，呼呼呼呼嗰个叫泰山， okay. 泰山就佢好似唔系非洲人， 非洲嘅 系，系你要做资料搜集啊。 佢系白人嚟噶，好似系。 第二样嘢，加纳都唔系咩土著嘅，加纳都發發地，即係有啲發發地 加納 嘅 土著嚟㗎，你冇你識唔識艾森㗎你？係 咪奧巴馬咁樣啊？ 艾森啊， 係咪個個 皇家馬德里來季即將重返車路士嗰個啊？ 係咪個個阿奧巴馬咁樣啊？ 型過奧巴馬喎，我覺得㗎艾森， 淨係得艾森啫，其實其他人個個都似奧巴馬。 奧巴馬真係似非洲人啊，艾森個個都係似白人。 你阿牛 嚟㗎嘛？奧巴馬都好住嚟㗎。 阿牛，你講嗰度叫做新基內亞，係嗰啲真係 巴布亞新基內亞，係啦。 唔 係，但係唔使驚。今时今日做中国人，因为我哋个国家强大嘛，有乜事，有乜纷争，我哋阿爷帮我哋搞掂晒啦。 实系你非洲国家， 咁通常都系一招嘅啫，派钱咁啊搞掂啦，台底搞掂 ，OK。咁所以系唔使太担心嘅，不过有少个小纷争啦。咁啊 back 翻过嚟啦， 死几个几廿个嗰啲，全部临时工嚟嘅啫嘛。 啊，湖南人啊，多数今次死嗰啲， 工嚟 嘅，小事啦，湖南人系咪先？死几咪咯？李旺阳都系咁死，系咪先？ 你唔好拥抱佢，唔好拥抱佢啊！ 唔好拥抱佢啊！ 阿陳文啊，陳文老師， 一陣先講嗰啲嘢。咁啊，咁啊，我哋翻嚟咪我哋講頭先講緊嘅就係皇帝今個禮拜出巡啦。咁其實喺國內咧有我諗有兩樣嘢都值得大家講下嘅。第一就係終於第一次我自己覺得啊，見到阿皇太后啊，係咪叫皇太后？ 皇太后係 皇太后咧，舐咗嘢喎，即係少舐嘢啦。因為嗱，即係自從佢登基咗之後，皇太后嘅口碑非常好噶嘛，啲話衣著有品味啦，全部 made in China 啦，著啲衫底褲胸圍我唔知啦。 咁 但 係 總之出邊嗰陣就 made in China， 入 变内里呢就唔知啦。咁但係今次终于俾人哋睇到佢一啲唔爱国嘅表现啦。 係咩 就係佢唔知去睇一个表演嘅时候呢就攞咗一部手机出嚟喎。部手机俾人 close up 影到 iPhone 5。OK， 咪住先， 系啦，我知 系个壳嚟嘅先， 冇错， 屌，喂，我哋，哎呀，大家嚟， 我先讲埋先，我讲埋先，因为国内网友咧就好大反应，就喂搞错大佬，咁样有两个问题，第一你唔爱国太后，第二就系喂人家美国系我哋嘅咩啊美帝嚟噶嘛，敌人嚟噶嘛，咁你会唔会俾人哋全球定位追踪啊，大佬，系咪先？你嗰部电话系咪就咁喺？街度买诶，同苹果买噶，唔卵系啊嘛，咁样样，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揣测啦。咁但系我同阿牛第一个反应其实一模一样嘅。屌你老母，你点知嗰部嘢系真系 iPhone 啫？大佬，我哋喺国内， 唔系， 我哋朋友身边着紧嘅 Chanel 嗰件衫，戴住嗰个 LV 个袋，同埋揸住嗰部 iPhone 嘅电话，我哋都冇办法可以知道系真，甚至去到饮嗰支红酒都唔知系咪嘅咁啊，大佬。你点知佢系国产啫？系啊， 系咪先？可能系 Android 嘅啫嘛，大佬。你唔好以为冇啊，你上淘宝揾下。 系 Android 嘅 iPhone 翻。 我梗系知有啦， 把啦话。 我梗系知有。喂，你知唔知啊？ 唔好屈得又屈啊！系啊，阿缓缓，系嘛？缓缓唔屈得。 嗱，唔系我话俾你听，嗱，而家成日讲啲失德嘅大陆人喺香港啲言行举止，我真係想讲又同手机有关呢，我又想讲下有一个呢、即係同一啲失德嘅香港人呢喺大陆嘅一啲呢，即係嗰啲言行举止就係、同手机有关嘅。唔係近年呢，即係好多香港，我唔知你有冇啊，嗱，我唔知有冇同你对夹过㗎、 okay. 近年有好多香港人呢，即係嗰啲男士啦、主要都係男士啦。咁你知上到去梗係溝下女啊， 當然 啦，嗰啲咁嘅嘢啦，係咪先？咁溝下女，咁條女就開始梗係會問你買下手機啊，之類噶。啊，你知我越嚟越多身邊有啲人係咁嘅，就係、喂，去譬如話舉個例，譬如女想叫你買部 Samsung 啊，最頂級嗰只牌子啦，我唔知㗎啲咩牌子啦。咁嘅我話得買俾你，五六千蚊嘅價值一部電話。咁啲香港人而家係咁嘅，喺淘寶度就買部咧。山寨俾佢啦，咁咧如果大我谂阿牛就好清楚啦。喂，你买翻嚟嗰部机一模一样噶，无论个盒啦、行嘅 system 啦、成部电话，你揾唔到一样嘢系似山寨嘅。OK， 咁买翻嚟， 嗰啲仿真品 系啦，送俾条女啦。咁呢、這个嗱呢样嘢我唔系嗱呢样嘢已经几狗饼噶啦。OK， 仲要话俾条女听呢个系正版嚟嘅，系坚持系正版嚟嘅。咁呢、這个。讲大话已经唔好啦，啊佢仲有一样衰系咁，而家好多系咁，就个个都系用咗大约半年到咧，佢会同条女讲啦，因为准备分手啦嘛，条女要换话啦嘛，咁佢准备同女讲，喂，嗱呢部电话，喂借翻俾我几日，我帮香港有个咩 version 要 upgrade。咁咧就，喂，他就攞翻佢，攞翻走佢，順便撇埋條女，咁就將部電話又送俾第二條女。 OK， 哇， 咁嗱， 我不嬲， 你覺得呢個唔係呢？呢個 兜比咪好咯， 係咯， 係咯，阿牛面兜兜。 呢個我覺得同屙屎真係冇乜分別嘅喎，大佬，係咪先？你哋覺得有冇問題先？ 真 係越嚟越多香港人係咁嘅喎， 係咁。咪 以前都有咁㗎啦， 係啊， 但可能冇攞翻。但 係 送樓機， 以前我哋嗰代。我啲朋友买嗰啲电话，真 係 买就买 真 嘅，真 系 送就送咗俾佢㗎啦嘛，大佬。Inno 神好多。 唔系讲你啊，你嗰个年代，你嗰啲朋友啊， 系 大概系五年前到啦，应该 系 大概十， 而家五年到一代噶啦， 二十年前到系点样咧？即系嗰时候我啊吸引女噶嘛，喂，嗰啲我哋可以喺庙街买条猪耳绳俾佢。喂，嗰啲咩吊嘴又好，乜撚嘢都好，送俾佢好得開心㗎喇喎。 唔係嗱，嗰個就係二十年前㗎喇。 你記住，好多年前 囉。你記住，只係我哋國內嘅女仔貪威識食， 係 唔係以前咁？你明唔明白啦？以前呢， 以前係唔識貪威，唔識食啫。 哎呀，我有件豬耳繩，明知係豬耳繩，我好開心，好滿足。 少少， 而家已經唔同啦。問題唔係出住個香港男人身上， 係條女 身上， 唔係條女升呢咗咯。 係咯，無啦啦要呢啲咩 iPhone 5啊，咩三星手機，喂有冇搞撚錯？ 係 係咪先？ 唔係我想唔係你頭先講嗰個情況，糾正少少，嗰個係二十幾年。啱啱經濟改革開放，香港人上去深圳二線， 買住佐丹奴， 因為嗰啲溝女，嗰啲女咧 就係未見過世面嘅，你可以用一條豬耳繩呃佢。 唔 係 呃佢，佢都知係豬耳繩嚟㗎。 唔係有啲唔係咁講啦，佢豬耳繩都好開心囉。 係 啦，即係呢個係要求問題啫。咁但係今時今日我頭先講個 case 係俄騙嚟㗎嘛，大佬係咪先？你冇話俾人聽嗰部，你唔話俾人聽嗰部手機係山寨，已經夠衰㗎啦。你仲要 攞翻喎， 食完仲要拎翻轉頭喎，攞翻喎。 拎翻呢一樣嘢咧，就真係有啲相抗嘅。 係啦，越嚟越多，我話俾你聽。 同你講係真定假，我冇話俾你真定假，即係呃你啦。我話俾你，如果話你係堅嘅，咁先呃你啊！你冇證據話佢係。 嗱咁啊牛，開頭條女叫你送，佢梗係要叫你送部真㗎啦。係 啊。 系咪有啲话 Zoom 话假设你系送部真嘅、哦，都系我骗嚟嘅， 假设咗啫。 即系唔通我同你讲阿牛，你整诶，帮我落楼下整个餐叉蛋饭过嚟、嗯，你整个流嘅叉蛋饭，你冇讲话真定假。 喂，讲真唔得先，我落买部 iPhone 5，我都冇话真定假噶，即系唔通话哎呀叫你买部坚嘅，喂啲女仔系消化咗你买部坚嘅啦嘛，佢唔会同你讲话买部坚嘅，咁呢啲就只系佢自己冇好核实。同埋冇好做足功課。 唔係，佢都而家咁係咁講。而家喺國內生活嘅人，無論你係中國人都係香港人啦。喂，其實真真假假已經麻木曬㗎啦，冇乜所謂㗎。 而且 最多部嘢 work 嘅啫， 係 咪先？ 唔 真係㗎， 係個女仔渣。而家我啲朋友 一拉起手，你去知㗎啦， 已經知啦。 你個 friend 唔係啊，嗱，我得閒真係 show 一部俾你睇，我曾經見過一部， 好 最近。似得好緊要啊！真係噶，我係兩部拍埋一齊比，所有重量、手感，所有嘢係一模一樣噶。 速度咧？ 嚇、 啊？速度咧？ 速度難講。 隨時兼嗰部親噶，話俾你聽。真㗎，我揾次 show 俾你。嗱 ，OK， 嗱， 因為而家有好多軟件咧，係可以一入去咧，嗰啲咁嘅八套就可以 search 到嗰部嘢真定假 嘅。嗱，我哋 back 翻去第一夫人啦，咁、okay. 就部手機喺網上啊、微博啊就嘈得好緊要啦，嘈咗一輪啦，咁、就話，咁我覺得今次係第一次第一夫人少賴咗啲嘢。咁但係就另外呢、這個冇乜補充啦。咁第二樣呢就嚟緊嘅星期一啦。 哇呢個緊要。 將會同奧巴馬有一個非正式嘅會面。 好似打高爾夫球啊。 即係你一定要講明係非正式嘅、嗯。因為呢個正式都等唔到啊。我哋呢邊等唔到。嗯、OK， 咁我哋即係咁所以你自己去猜度究竟邊個強啲啦、嗯、？OK， 咁然之後咧就星期一就要去見奧巴馬啦。咁、嗯、你話明非正式，又你嚟見我，係咪先？喂，我唔得閒係應份噶嘛。咁、嗯、我而家咪騰少少時間俾你咯、嗯。不過 ，sorry， 我老婆咧嗰日就有事，唔係 shopping， 因為我女咧星期一12歲生日。OK， 咁、嗯、我個老婆阿奧巴馬就話 Michelle 咧永遠都係將家庭擺喺第一位嘅。sorry。我係唔得閒見你嘅，咁、嗯、所以咧你就兩公婆，我啊打單拋嘅啫。咁中國網民咧就覺得，喂，哇，你搞緊錯啊！呢啲唔係對等嘅咩會面喎、啊？ 係咯，我交個老婆出嚟，你整翻老婆俾我。 咁然之後咧，成個禮拜咧，見到咧喺中央台啊，或者所有其他嘅電視省台啊，嗰啲時事評論咧，嗰啲中國問題專家出曬嚟啦，就嗱。话俾你听噶啦，美国呢啲系我哋敌人嚟噶嘛，啊，你睇下我哋天朝大国啊，皇帝登基咁啊，我哋去到嚟揾你，你都唔捻俾面啊，咁所以你知道美国系我哋嘅，唔系我哋朋友嚟噶咁样，同埋我哋就算同佢 friend 都系有限度 friend 噶咋咁，咁即系咯， 凡事啊两面睇嘅， 系， 即系你嗱，即系以我为例啦，好唔好？即系以我为例，我唔可以话边个啦。如果我打單拋，而個朋友拖埋個老婆同我一齊去夜總會，我屌你老母咩？你有冇搞撚錯？ 咁而家習俗冇話要去， 唔啱嗰個人，嗰個人就梗係個帶老婆出嚟嗰、那個。喂，講真好老實啦 ，OK， 唔好話夜總會啦。 嗯， 我出嚟食飯，阿傑斯你帶埋個老婆，阿耀尊咪阿藍斯你又帶埋老婆出嚟，我。唔好闹老母，你有冇搞捻错啊？ 唔 系，系咪有问题先？而家我倾国家大事，我哋倾咗出去玩，你班冚唔系，你班友，你又带埋老婆出嚟， 你等 件事，我好啦冇人喎。 嗱，我代表习总或者代表中国人搏一搏你先。 我好啦冇人喎， 因为喂，我而家约嗱呢、這个就嗱呢、這个你讲嗰个不无道理，但系而家问题你要睇翻我约你个 location 喺边，我一约你喺华盛顿见啊嘛，我唔系约你喺拉斯维加斯，如果我约你喺拉斯维加斯，我唔带老婆嚟。但系我一日你喺华盛顿，我梗系带埋老婆嚟啦，大佬。 系啦，喺 假设，假设我， 咁你而家你老婆唔捻得闲， 假设 你唔啱先， 即系假设我要约一个朋友 去深圳嘅夜總會玩， 係咯， 喺深圳 嗱，你帶老婆嚟咁啊，我真係反面啦。 講真，如果阿碌帶佢老女朋友嚟，我都係反面噶啦。 唔好開人名，仆街。 阿碌已經爛曬肚啦嘛，唔怕噶。喂，咁阿碌有個女朋友噶，喂，我哋去夜總會，深圳夜總會，阿碌主場，阿碌住深圳噶嘛，阿碌帶埋個女朋友嚟，喂，我真係唔妥啊！話 嗱，阿牛咁樣 啱啊嘛，即係某程度，喂，講真，而家係我哋習組唔啱，你唔好屈人。 嗱，阿牛，你呢個假設定咧，就係佢哋去夜總會。如果唔係一早約埋過去華盛頓係玩換妻咧，唔、係我帶我咁正嘅老婆彭 妻啊嘛， 彭皇后過嚟，我都唔介意砌你嗰好似加納咁嘅 Michelle， 你都唔帶埋嚟俾我砌。 艾新咁嘅， 唔係喺阿習總喺大陸裏邊，湖南嘅有，四川嘅有，黑掹掹嘅 咪正室嚟喎， 唔係大家玩下換妻啫，你都收埋老婆。咁真係過真係 唔係嗱，你夾硬話習總有錯咧，唔係我都覺得係有少少錯嘅，即係人哋一早唔係人哋都成個禮拜前話俾你聽我女生日，咁你遠道而嚟到，咁你都應該識做啦。譬如話喂大佬，人哋個女生日，咁你咪應該送份禮物啦。咁譬如你應該帶有中國特色嘅嘢去，譬如話喂哦，你個女生日嗱，我送部國產 iPhone 俾你，好嗎？或者仲喂，我整個蛋糕俾你食，啊呢、這個蛋糕咧，包你食完變 Iron Woman 嘅，有鎘有鉛有金有銀有銅鐵石，乜都有嘅，食完即刻變 Iron Woman， 係咪先？咁你有咁你有 考物，你一定 你有啲表示啊嘛？又或者喂咦唔係話阿奧巴馬你個女係咪咦啱適逢而家七月咯，就嚟暑假，喂不如咁啦，嚟個中國遊學啦，喂我 遊學團啱啱。 游学团暑期去边啊？梗系海南万宁市啦，嗰度个校长未玩过黑妹噶嘛，系咪先？ 嗱嗱，第一，佢可以随时过去海南 表示，咁人哋咪唔会夹你咯？屌！ 但啱啱香港有个最大嘅大陆嘅游学团咧，就因为政治嘅问题咧就 ban 咗， 系， 所以本来游学团而家都去唔到，但系佢随时欢迎去三亚嗰度， 系 俾人玩。 唔系呢啲唔值得讲啊，姚谦，对唔住，呢啲，我觉得香港嗰啲暑假你仲要安排仔女翻大陆游学团呢啲，即系等同去菲律宾嘅啫。你死咗唔捻抵可怜啦、 啊！唔系呢个调 转，呢啲人根本呢啲人都唔识点样做人老豆老母啊！ 呢个调转， 直情系 有大陆来香港，同埋有香港过去大陆嘅， 系 而家系大陆落嚟香港嗰啲全部 ban 晒。 O、okay、K， 因为有政治审查，全部 ban 晒。 咦？点解咧？ 因为蝗虫咯、 啊。哦，即系惊你洗佢脑。 系啊。 哦。嗰啲幕后嗰啲，人大陆聪明、啊。 我哋国内咧就即系利用我哋自己啦，我哋优势啦，咪听。 系。 即系你明知奥巴马个女有鼻敏感噶嘛？ 唔系乜 嘢？系啊。 我唔犀利嘅。 知喎，你又知喎，系咩？ 因为佢养只狗都唔会有毛噶嘛。 系啊， 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啦。 嗰只咩？ 系咯，咪带啲药去咯。 唔系。咁你咪喺中国带只狗落去咯？喂，大佬，我喺大陆见亲啲狗怪街市嗰啲 都冇毛嘅，系喎， 冇毛啊，都唔喐嘅，系咯，你个带只狗去嘛？ 甚至乎 与狗全体， 甚至乎 贺生日， 我带只山嘅落去啦，都冇问题。啲毛毛蚊鳩曬佢咯， 即時湯俾你睇， 扮到啦，散乜？喂，大佬，我哋冇約束噶， 係啊， 權力嗰個問題噶嘛， 係啊。 喂，嗱，你中意抄查得， 係 喺啲美國就唔掹得啫，喺我中國掹咗出嚟， 掹咗出嚟先俾你， 先俾你。嗱，呢啲咪識做咯， 梗係帶只山勾勾去抄查去，嗱，俾你玩兩個鐘頭，跟住就即湯， 係啦，咁即刻喺深圳裏邊 有服務， 白宮 有得玩，有得玩，有得食，哇，幾正 啊！好嘢咧， 係啊， 中國人最跟住食嗱，我哋將民以食為天，就推介俾你奧巴馬個女。 咁啊， 話曬啱曬。 所以好嘈吵啊！發覺即係呢個禮拜喺內地。 而家大陸都好開心嘅呢單嘢，即係話係阿彭 麗媛 就贏咗， 嗯， 就贏曬。 係 嚇人哋話人哋 加納皇后唔敢出嚟， 人哋個老婆照塊鏡， 係 望一望幅相，哎，我都係唔好出嚟啦咁樣。哇！打飛機打到飛曬出嚟 嘅，係啊，自我感覺良好㗎，即係由於話奧巴馬老婆匿埋咗啊嘛， 匿埋㗎， 唔係入職，唔係啲國內。国内咁讲， 唔好意思， 我哋嘅结论， 四个人企出嚟影相，即系老婆对老婆就 唔系呢啲都系咁噶啦，呢啲都系咪就系到最后咪就系一个问题各自表述咯，即系美国就话喂我老婆要去我女嗰边 ，OK， 咁然之後就啊咁啊，我哋呢邊就話人哋個老婆唔夠啱見我哋咁樣咯，係 咯， 係咯， 冇辦法嘅。嗱，咁趁呢個時候咧 ，OK， 咁應該咧，我哋幣國咧應該送多份禮物俾奧巴馬。 嗯， 我哋咁多啲喺三亞海天盛宴嗰度咧， 係啊，開 party 嗱， 俾你， 冇錯。你其實 嗱，好啊，等等，我講埋先， 係 派禮回唔怕噶。 系啊， 慣噶啦， 唔係喎，我覺得仲有樣嘢可以做得更加得體嘅，你啱提起我，即係又講海南，你明知人哋個女生日十二歲係咪先笑嗌，咁你梗唔係揾個 auntie 嚟招呼佢，你梗係今次隨團應該有邊個喺度啊？郭美美啦，你梗係揾郭美美去招，大佬對翻口啊嘛，係咪先揾郭美美就招呼翻奧巴馬個十二歲個女，咁然之後可能就我順道帶佢去海南啊，唔係帶佢拉斯維加斯，郭美美好熟噶， 係啊，好熟， 係咪先？ 係啊， 係啊，一個籌碼都四廿萬啦，係咪先？帶佢賭翻幾鋪，跟住先再海南賭，整翻個盛宴， 跟住咧就認咗阿， 係啦， 郭美美認咗阿奧巴馬個女。 系 姊妹， 系啦， 咁奥巴马就契爷咯， 系咯，郭美美就有契爷就奥巴马咯，系咯，咁你先亲上加亲嘛，屌古时都系咁捻样噶啦， 系咯，和翻啊嘛， 通翻啊，系咯， 和翻嗰啲叫做平啱咯，你又郭美美去和翻，哇，简直 点捻咁捻差嘅， 而家黄十字会我都捐钱啊，大佬， 点解我哋个国家啲外交手腕咁捻差噶，屌， 系啊，冇咗我哋， 真系揾我哋， 冇咗我哋嚟做呢个 国师啊， 系啊。 我哋個國師又唔生性， 咁樣咪中美冇問題咯，係咪先？咪邊緣化小日本咯，屌你真係唔識做， 釣魚台即刻就攞翻， 係啊！好嗱，咁啊講埋另外一單先，唉，冇乜所謂啦，仲有一單都一定要講啊，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啦，本來都可以攞佢嚟抽下水啊，但係真係攞呢啲 number 嚟抽水咧，你要好極快嘅，即係大陸咁啊，就係呢個。呢個廈門公交縱火案啦，咁啊，尋日啫六點零鐘 ，B 廈門 BRT， 即係廣州朋友都驚驚地，因為廣州有 BRT 啦，係唔係佢嗰個高好多噶？如果睇上喺個頂， 大家啲噶， 唔係喺個頂度噶，咁啊裝咗一架裝住80人嘅巴士啦，噗啊砰咁話幾分鐘。大約20分鐘內燒完㗎喇。但係總之呢就死咗最新死47人。 好似 尋日公布係死42人。 係一個惡咒嚟㗎，成日 嘅惡咒嚟。我再回應返上個禮拜，因為好多人話我做波，我真係俾海關捉 㗎。 OK， 而真係喺我身上抄到嘅即係 over 咗嘅煙嘅數量係42支㗎，唔係我做出嚟㗎，大佬。好 惡咒嚟㗎，大 佬。咁啊嗱點嗱今日要讲讲咧，就系、是、因为寻日我都唔系仲系唔系好知， okay. 我以为意外嚟。 寻日咧就话自己唔知咩机件故障，跟住就整坏咗个引擎啊引致着火，跟住引 烧死人。 系啦，但系今日唔系咯， 讲咗啦， 已经捉咗一个嫌疑犯，就同呢单67公交车起火事故有关。系咪嗰个犯罪嫌疑人有冇死到咧？我唔知。我最新呢度就写个嘢名好嘢，个名咧叫陈水总，唔系陈水扁啊。 O K， 叫陈水总。 有啲扁就细个， 系啦， 扁咗啲咯。 咁啊，话佢因为咧就上访不果，同埋咧就系家贫如洗，同啲社保嘅问题有关，咁啊走去纵火。咁啊嗱，唔知真假。 唔系讲就话咧， 真嘅咧就一定系死咗40几日。 因为咧就话嗰喺个车里边揾到一啲异异嘅物体咧，系汽油嚟嘅。 系 而呢架一架车咧系用柴油嘅，就咁捻简单咧就话捻咗呢次系纵火啦。 系 咁样。 咦，你嗰个依个系几点钟噶？ 啱啱啊，新怒无伦啊！ 早啲嗰个就系话呢条友系煲烟辣着咗噶。 唔系喎。 哦，咁而家再查到系煲烟。哦 ，OK。 我哋可能一阵做紧第二节嘅时候又唔同咗噶啦，因为呢啲通常大陆新闻都系咁嘅透明度啊，极低嘅。咁啊，然之后跟住咧就呢單嘢點解會咁講？要講一講咧，就其實有少少啦，又同李克強有關啦，即係賭佢米咁樣啦。因為其實咧，喺早幾日咧，就有單喺吉林嗰單啦，東北縣一啲啦，就有個 逃 房大火啦，就死120人啦， 144啊。 系呢啲数目字又冇所谓啦，或者系142又唔 即系唔少啦，总之唔少啦 吓。咁啊，呢个又系好恐怖嘅一件事情。咁然之后跟住咁啊，梗系关个总理事啦，李克强就出嚟啦。咁都系通常指定动作啦，成立一啲独立委员会就去调查件事，责成所有人就要打作跟进翻所有嘢。咁啊，同埋咧就系咧佢讲咗句，佢就话咧。 全國將會咧對嗰啲咧公共設施啊，或者一啲大型嘅廠房嘅安全隱患進行嚴查嚴辦所有嘢啦。咁然之後一講完又整一單，又到廈門呢邊。咁呢單其實又係好恐怖啦，80人一架車啦。咁同埋就係唔知點解啲車又係嗱，你以前嗰啲有卧鋪就話啫，嗱呢啲又真係幾難想象。屌呢啲係冇卧鋪㗎，係咪先？咁你俾車頭燒？车尾嗰啲都走得甩啩，哇都死四廿几嘅，即系嗰个车嘅其实逃生嗰个问题咧系其实好严重嘅，即系大陆如果你坐公车真系，即系 BRT 系新型嘅交通工具咯，已经系。 我新型啫，唔代表唔死嘅。 我个问题，阿水总咧，水总呢位朋友咧，真系。你唔好揀呢啲日子啦，六月六号咩事啊？高考啊嘛，喂大佬，你知唔知几大镬？ 系好大镬， 呢镬咧就成条桥咧，成条公路咧塞晒，咁啲学生咧就赶唔到去高考。喂，而家嚟紧同香港一捻样嘅啫嘛， 唔系呢 一试定生死噶嘛？喂，高考唔好大学。 Sorry，、okay、我要纠正你先，你系咪睇过有报道话干扰到啲人高考先？ 系啊。 嗱，因為咧，我想問嘅問題就係，因為單嘢發生喺傍晚六點幾嘅，基本上咧高考咧係進行中嘅，進行中嘅。 唔係聽我睇報道咧，係有一個學生仲係喺途中。跟住燒鳩死咗。 O K， 唔係同同埋有好多，唔係我就係知道咧，就是、有啲影響咧，就係、是、對嚟緊第二日高考嗰啲高考生。係、 啦， 因為咧，因為有啲係家屬嘅細路仔考緊高考啊，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影響啦。 唔係你要知道，而家高考咧，啲家長係點撚樣嘅咧？驚塞車啊！ 系， 喂，可能咧，譬如我六月六号高考咧，我五六月 可能你个黄昏个去定嗰度， 我已经去到嗰度。喂，唔系讲少， 扎营 有啲家长 有大佬， 好夸张嘅，有家长系喺早三个月前喺个市场附近租捻定屋啊， 划圈地啊，已经喺嗰度， 等定定啊，等佢自己放。我都系新闻通识讲啊，你如果屌我屌有线啊 ，OK， 我知都知有线嘅，话俾你听，因为我装有线， 得，你唔使咁惊， 废捻事啦，正话我乱。亂鳩噏 ，OK。 喂，即係好多人已經係準備去做呢一啲呢個為咗高考，係唔可以分容都不能錯過啊！所以係佢，所以係會做呢啲咁嘅嘢。 係啊， 呢次 高考成唔成功係成家未來幾廿年嘅。 啊，你以後需唔需要俾錢讀大學啦？ 你係要做雞啊，定係做官啦、啊？就靠 都 係 靠高考啊，或者你讀邊間大學都有。 嗱，先睇傑斯其實講第一單咧，就係、是、嗰個廠。燒死百幾人咧，其實呢件嘢係牽連好大嘅，因為李克強一定要出嚟講就係要嚴懲嘅，因為呢樣嘢已經係楞到落去咧全國嗰個嘅畜牧業啊、農業啊嗰樣嘢嘅，好緊要， 好犀利啊！ 呢單嘢係牽連好大嘅，因為點解？因為嗰間其實好似唔係間廠嚟嘅， 一個屠房嚟嘅。 屠房，因為佢側邊係一個成個農場。 係成個農場，冇錯。 咁啊，點解你可以嗰啲地方大家都感覺上係比較開礦啲、開揚啲、空曠少少嘅？點解會死百幾人？ 係啊，好難想象 嘅， 真 係。我真係唔知點解爭得多唔通。 所以佢今次阿李總啊，好快就出嚟講啦。我哋要查一查啲廠啊，其實就唔係查啲廠，係成條中國個食物鏈啊。個生產鏈啊，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呢樣嘢牽連好大嘅。 嗯， 但係而家冚下咁啊，冚咗㗎啦。 唔係有都唔可以咁張揚嘅，一太張揚，又會巡查呢樣巡查嗰樣咁樣，咁啊好選民㗎嘛，你知道啦，喂大佬。 唔係你工廠冇得查，工廠一定落鐵閘 啊。係一定落鐵閘㗎， 一定槍一定風㗎嘛。 一定係啦，你話呢次 阿傑斯最清楚啦， 140多人。喂。讲真，而家互联网开放咗，我哋嘅知识即系得知情权多咗啫。喂，以前喂有边间厂房火烛唔死得超过140人嘅，我真跟你姓。 唔系嗱，你屠房里边烧死咁多人好奇怪。屠房嗱，你一间厂，譬如系做阿杰斯做玩具嘅，嗱咁你做玩具有塑胶咁咪烧死好多人 ，OK 啊，系咪好正常啊？但系屠房一定有一样嘢就水， 即系冇，即系阿耀尊嘅意思系你冇乜易燃物体噶嘛， 系 啦，少试烧着只牛嘅牛唔会辣着第只牛， 同埋喺屠房一定有水噶。 边个牛你最清楚啦，屌！ 但又唔系，但因为咧灌释咗之后咧， 系 好多焦味， 又明。因為而家啲牛同豬好撚化學性高啊嘛，你就可能就係易燃物體。 即係嗰只睇嚟係牛，其實係膠做嘅。 又俾我哋解得通咗啦。 膠味嗰啲係咩嚟嘅咧？ 咪俾啲牛食噶咯。 系啊， 因为一出嚟咧，大家最奇怪就系你屠房一定有好多水去冲血噶嘛。啊因为你一路涂咧，好多血滴出嚟，一定要冲。啊，点解嗰度本身已经可以救熄场火噶啦？啲水点会烧死咗百几人嘅咧？ 唔系嗰啲 嗰啲水系假嘅。 唔系啲胶嘅问题咯。 唔系嗰只牛系冇滴血嘅，当嗰阵时 胶落去啲牛。 唔系，仲有一样嘢你两位忽略咗嘅。点解咁紧张咧？因为大佬新政府嘛，呢单都算系第一单。你讲以前嗰啲，喂，以前嗰啲屌你咩？嗰啲入嗰啲胡捻屠苏啦，胡温你胡温嗰啲啊，梗系啦，佢哋嗰啲咁捻渣，梗系烧好捻多人啦。我哋而家呢度唔同啊嘛，新政府 顶咗一百石， 边有可能死咁捻多人噶？啲佢搞捻错啊！而家 后一百石 系咪？所以一定要严办。咁所以系咁噶啦嘛，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先？嗱，我哋不如仲有冇嘢补充先？我哋本来另外一个话题啦，不如我哋大家休息一阵先啦。屌、okay, 多节咪多节咯，咁、okay, 啊先播我只歌啦，因为你嗰只都未出场噶啦。咁、okay, 啊揾我又先拣，我今日都系拣咗啲几好听嘅英文歌啦。咁第一只就 Caroline Henderson 嘅一首啊，比较 jazz 味道嘅歌叫做 The Evil Eye。咁我哋第二次翻嚟，我哋先再讲下一个另外嘅话题。 'Cause her skin is so smooth and her youth is so cool, and those eyes look like Bambi's on ice, but you will pay a price. The man is in love with an evil eye. Juicy stars and your angels above, but it's tainted your poisons your brain and makes love to your pain. If you live or you die, no man can survive with an evil lie. Venus Vendetta, agent provocateur, wants your love Beretta, protected like Sacré-Cœur. You know you can't win. She's the original sin. You'll be thrown out of Garden of Eden, but you will pay the price. The man is in love with an evil lie. You see stars and hear angels above. Your brain and makes love to your vein. If you live or you die, no man can survive with an evil lie. Your brain and makes love to your vein. If you live or you die, no man can survive with an evil eye. The man is in love with an evil eye. You see stars and the angels above, but it's tainted your sky. Your brain and makes love to your vein. If you live or you die.